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电台2017年度获奖听众交流会将于今天下午2点半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这次活动首次在4个网络平台视频直播，网友和听众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视频直播频道，或者登录北京时间新华社客户端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登录一直播搜索不止余生。除了观看现场直播，您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直接和北京电台的负责人对话。4月1日，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纪念日。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四月一整月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本周日下午作为本台生日季的首场活动，诵读小站节目将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朗读特别活动，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现场诵读美文。周日晚上将直播庆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人艺著名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作为特邀嘉宾将做客直播间。作家陆波的新著《北京的隐秘角落》近日出版，在书中作者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定慧寺、疑云馆、蓝靛厂、宝福寺、樱桃沟等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故事。基因传众生之源近日出版，这本书罕见的完整讲述了基因理论的起源、发展和未来，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展开，是一部反映基因发展史的传记。中外童书出版合作新趋势中外童书出版合作产业论坛昨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举行，请听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小雨，我现在是在意大利向大家做现场报道。意大利当地时间3月27号上午，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和接力出版社联合举办了中外童书出版合作新趋势中外童书出版合作产业论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相关负责人赵海云、许正明，中国版协少读工委主任、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安徽少儿出版社社长张克文，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健康，接力出版社社长黄简，上海作协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以及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著名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参与了论坛发言，由接力出版社总编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白冰主持。论坛的内容包括中外童书类型的新趋势、中外童书出版合作新模式、社交媒体时代如何影响童书出版、数字化出版怎样改变童书出版、如何为全世界的孩子推广公益阅读等等。随着中国童书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中国出版人、童书作家、画家在国际出版领域活跃度的不断增高，中国作家、画家以及出版机构在国际出版领域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中外童书出版的合作模式也从简单的版权引进输出升级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出版。据了解，作为中国主宾国中国展团的一员，接力出版社还将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举办好的儿童艺术作品好在哪里论坛。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给大家送奖品了。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乐吃串串锅为我们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这一个，一定要记住了，400-028-6767。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餐厨这个空间。刚才就有朋友说了，哎呀，餐厨这个空间是我最喜欢最期待的。今天这位嘉宾呢，大家也是期待了很久了，因为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话题没有聊得很透，大家一直在期待说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把这个话题给聊透一点。欢迎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哎，大家好，我是香甜小树李荣。 上次大概两个月 天气还挺冷的时候， 大概两个月前了，肯定是春节之前了。 对对对， 我们聊了一期话题是关于烤箱。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烤箱的好处多多，包括我个人也是跟李荣聊完了那期话题之后，我才摒弃掉 买了烤箱， 买了，已经买了，开始使用了啊！就是我待会儿要跟大家说一说，分享一下我这两个月使用烤箱的一些心得，也可以给这些还没有、还在犹豫。 或者有了烤箱一直没有利用起来， 我到底还要不要再买个微波炉？我是不是有烤箱就够了呀？因为我现在是在逐步的过渡到。基本上我觉得这两个月我可以说90%的时间就是我会只用烤箱。 哇， 不到万不得已，就是非常着急的时候我可能想起那个微波炉。我现在在慢慢的过渡这个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来聊一聊烤箱的妙处，以及充分的发挥一下你们家烤箱的作用。 对对对，充分的利用起来。 不要把它打入冷宫。很多人是不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放东西的地方？ 对，放当做一个台面，放水杯， 里面就是储物是吧？还比较好 拉，那是彻底不用了。 对，不要这样好不好？我们把家里面的可以利用的烤箱利用起来。而且呢，大家不要想到烤箱就觉得说特别复杂，觉得好难啊，就是火候很难掌握，这个器皿我也用不好。 这个其实很简单啊，像我这样小白都可以很好的使用。今天呢，我们依然的是在微博上面，李荣不仅给我们直接的用文字很简单的带来了一些烤箱食谱，很易操作的，我们待会儿也会给大家来讲一讲。很多人说我看这字儿啊，我真头疼，还是没有形成画面。我们也有一些画面，当然了，对于这个文字食谱里面的一些诀窍，我们也会用待会儿用声音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到底是怎么做可以让我们的烤箱很简单的制作出美食。微博可以看图，可以给我们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要提示大家一下，每周五啊，这周很快就到了，就是明天，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组都会送出500元的现金给一位我们热心的听众。每周啊，记住了，每周都会有。那周五你获得这个奖品的唯一的机会是什么呢？我怎么样知道你有资格来获得这500元的现金？周一到周五每天啊，比方说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每天都在我们的直播帖，也就是我写了微博上面写了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个直播帖的下方去认真留言，也就是留言我们相关节目内容的信息，算签到成功。周一到周五都签到的朋友，到了周五才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赶快到微博来搜索主持人江夏吧。肥飘说欢迎欢迎，我等的花儿都谢了。等俩月，你也是，你们家烤箱不会就闲置了两个月吧？啊，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做。还有人说云南有烤甘蔗，哪天看见，但是没有吃过。 这个我还真没有见过啊！要去云南，下次要去云南的时候要关注一下。 烤茄子、烤鸡翅已经是我就是比较熟知的啊， 听着会流口水的。 烤甘蔗啊，你要不然烤一个，你给我们拍个图过来看一看。还有心里话在说，今天晚上要照着李荣这个菜单先回家烤份鸡翅， 先挑肉，先选一刀肉。 一看就知道你们这个，还有人说可以烤松茸， 对， 抹一点黄油，还可以撒一丢丢的藏红花。 哇，这个好懂生活又讲究 啊！这个烤松茸其实和我今天列的那个烤蘑菇，其实属于一类嘛。然后，但是抹上黄油，这个会让这个整体口感非常非常香。我这都没有写，我写的就比较简单的一些。这个客户非常懂生活。 哎呀，我们的听众就是这样啊，你们总是可以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惊喜。还有人说厨房啊是最爱的一个空间，居家生活空间是吗？所以你也是周一到周五我们的不同的空间里面就等周四了。还有朋友说了，这个烤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帮手，可以给美食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还激发了食物更多的性格。其实中国人还不太擅长运用烤箱，但是一旦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巧，就会发现它的妙处。他说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现在大家还没有，你也其实会观察你的客人，对不对？就是大家听到烤箱，一般来说会觉得说，那难点在哪儿呢？ 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烤箱，像之前可能比较少一些，所以也会有很多人像你刚才说的，就是烤箱和微波炉，哎，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像？那家里要摆的话，觉得又没有空间，还是想两者取一？但是因为不了解烤箱，所以有可能还是一直在用微波炉。 用微波炉，我们也不能绝对的说微波炉不好，它当然是有它的好处，存在于这么多年。它热东西很快， 对，非常快捷。 制作东西其实也很快，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菜单里面给大家列出来，烤箱很适合做的烤鸡翅。我之前也看到一个 微波炉烤哈， 哎，对，微波炉的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科学家现在慢慢的在研究说，微波炉它当时的原理是什么它是要通过很大，我一个文科生啊，恕我的描述有点苍白，大致的意思就是，他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把这个食物内在的这个分子完全打破了， 很快速的， 对，快速打破，然后进行这样的加热。你想象一下吧，它不是在保有这个食物以及它本身分子原有形态的情况下。 这个就体现可能会有的，比如热个什么主食或者什么，它会比较干。 它水分就有点流失了。 这个呢，你看科学家现在慢慢的开始在研究它是否会给人体造成一些身体上面的影响啊，健康的影响，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绝对的方案出来，所以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透露了。总之你理解它这个原理，你大致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好，说一下烤箱，这烤箱加热东西，因为这是微波炉主要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烤箱其实一样可以加热，只是它比微波炉时间要稍长一些。首先烤箱它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就是你放进去任何东西之前，首先它本身里面要是热的，就是预热五分钟就够了。像微波炉呢就直接放进去，然后直接点几秒几秒几十秒就直接开了。烤箱是需要预热，然后时间的话会比微波炉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具体这个多长呢，还是要看根据你热什么东西。的确没有一个等量换算，就是说微波炉几秒等于烤箱多长时间。其实这个都不难，可以尝试。而且你刷个牙洗个脸回来，哎，热的东西热好了，多开心啊。所以这个慢有慢的好吧，它也不容易水分流失， 营养也不会流失太多。这个说到热东西啊，我之前也是，我是没有接受烤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是觉得说，哎，生活节奏比较快，我可能热个东西 着急， 对，我又属于那种就是你知道就饿了不能忍的那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忍了一个小时了，就是忍不了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两分钟。对，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看当你开始依赖一种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这样。但是像刚才在一二月份的时候李荣推荐了烤箱，我自己确实就考虑到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我说要不然我先尝试一下。哎，就是我家里也有微波炉的同时，我强迫自己不去用它，我是不是可以用烤箱来加热这个东西，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没有一个就像李荣说的，没有一个规定说微波炉你用高温加热两分钟的东西，你用烤箱大概是20分钟，没有这样一个等比的对比。但是烤箱加热东西真的很简单，第一，你去购买那么一两个烤箱专用的器皿。 对对对， 你现在某宝上面一搜，我就在某宝上买的 啊，非常多， 对， 方便， 一搜烤箱用碗碟子什么都有。我跟你说，就是 关键词， 过来人啊，这过来人给你们一些推荐。第一，一定要用对烤箱的器皿。 对，尤其是器皿，还要考虑到器皿的那个盖儿，有很多是器皿可以加热，但是那个盖儿不能放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哈。所以呢，这个就锡纸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盖儿的时候撕一张锡纸，省得挺贵的一个盒，然后一热，哎，就不说食物怎么样啊，盖儿毁了，对，抽本了。 对，我自己的这个是特别有意思，我买了两种，一种是圆形的，然后它那个盖子呢，也跟它的碗是同一个材质。所以那你很放心嘛，对不 对？ 对， 那就没问题了。 再加上它那个盖儿，它不是就是那样扣上去的，我怎么描述一下？就是把那个盖子反过来，它就是个盘子。 哇，多功能呢。 对对，当然了，就是人家卖家没有说它是个盘子，我只是通过它的这个深度，我 觉得它可以当个盘子。 对对对，就是一人食嘛，对不对？就是像我，就是这个容量啊，一人食 多刷一个也是刷，少刷一个哎更好。 对，而且因为我想着你把它扣上去，它加热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一些气呀、什么的。其实那个盖儿，你说你刷不刷它？你肯定是要刷的。我就发现，哎，烤箱还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有几层嘛， 对对对， 就隔开了。就是你看，有时候你在微波炉里转，它一个圈上面你放一个碗、两个碗，可能转不开了。 对， 但烤箱如果你的盘子和那个碗本身没有特别深和高的话， 它分层放，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烤箱加热的话，最好还是上下火要同时都开开。 我也发现了，就是我尝试了，就是我在想，哎，我上面单给它上面加，是不是这个上面就热得快一些？我也试过，哎，单给下面加是什么感觉？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每天在家特别无聊，就是研究烤箱？ 哎，那你试了两个月，觉得怎么样？就是在你强制自己要使用烤箱的情况下， 我觉得最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先开始的时候用230度，就是最高温， 真的好高， 真的太高了。这个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们家有烤箱。 你用最高温加热食物， 我很少用这么高的温度。 你原谅我一个小白嘛，这是就是不允许我讲讲我的心得吗？我加热了两次，我发现还是有一点点干，但那个干啊和微波炉的干不一样，它就是边边上面， 它会缓和一些， 哎， 不会说整体这一碗饭就废掉了。 对，不是整个鸡翅都干的咬不动了，不会是那样。那我就形容一下，我热的是饭，就饭它那个会有一个边边，而这样呢，你刷那个碗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啊， 你知道吧？就结的什么的啊，我描述的有点不太下饭啊，就有点结壳了在上面。好，我就发现不行，这个温度太高了，我就转向第二档。往170-180啊，那个 还可以， 对， 170-180， 哎，对，然后呢，我就转向170-180，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那个饭啊有点多的时候，比方说你一个比较深的碗，有点多的时候，你确实需要 没热透， 翻一下， 就适合那种比较矮的盘儿，比较 薄的， 对，薄薄的可以大一些。为什么很多可以搜到，包括宜家有卖的那个盘子，它都是长方条、长方形，就很瘪，就类似于比披萨稍微厚一些的啊，这样的就方便适合加热一些。要不然有的不好翻，抽出来然后拌一拌是吧？ 对对对，我就是抽出来然后拌一拌。关键是我发现大概170-180的时候，你可能加热到十几分钟，因为它有预热的时间，它就没有透。那个没有关系啊，那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说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就觉得啊，烤箱的不行啊，这就不透，这饭怎么吃啊？不能给小朋友吃，没关系，你就听我的。就如果你是因为碗太厚了，你就拿出来把那饭稍微的翻一下，你再推进去。再马上的给他打可能十分钟不到，我觉得5到8分钟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烤箱本来就是热的， 对， 没有前面那个预热的时间了， 对对，没有那么长， 对， 之后会越来越快。 其实你看加在一起也不过20分钟的时间，第一是更健康，第二呢是口感真的会更好， 就是用习惯了，你就会觉得，哎，就是会忘掉它的那个慢。啊，就因为已经习惯了它的慢了，然后就不会考虑这件事儿，就会考虑说，哎，这温度够不够，或者说这个，哎，我要不要再追加5分钟？但是有微波炉在的话，有的时候可能着急的时候还是会用。反正我个人是更喜欢用烤箱。然后刚才说到加热，我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你初次买烤箱的时候，比如说我下午刚收到烤箱，我想烤一个东西，但是在这之前呢，烤箱其实它表层会有一层膜，它需要先给的温度就最高230度，先230度加热20分钟左右，把那层膜给它退掉了，说明这烤箱相当于消毒了。啊，之后可以烤食物了。然后消毒这个过程呢，它会冒烟儿，就我第一次 有味儿， 对，有味儿，有种塑料的味儿。然后冒烟儿，你就会觉得哇，怎么了？发生什么了？但是没关系， 找。 然后实际什么都没烤嘛。但是当你一上来就用的话，它里面有塑料的一些保护膜，会直接影响到食物。所以这个初次使用的话，一定要空烤20分钟，最高温。 这个在我这个烤箱小白的使用心得里面是这样，就是你打开箱子以后呀，我买的是某国产品牌啊，某国产品牌，没某，好不好？这个就基本上已经更透露了，因为有人说，家用烤箱推荐买什么品牌啊？八号收藏家问，这个我跟你说，其实现在国内的电器已经做得很棒了，放心买吧，就我个人使用，就美某啊。格某 没问题，国产的 真的没有问题，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几百块钱。 对 啊，你小一点的大概400多块钱，500块钱， 对，有的300都行。所以这烤箱的门槛就很低，我觉得又很方便，这坏了也不心疼。 而且我说这个小一点的也不是很小，好不好？哎， 你买的是多大的？ 大一点， 忘了。 是我这个小白无法给你准确的描述，待会儿广告的时候让我看一下我某宝订单，好不好？ 订单详情， 对，我下半段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买的这个，反正就是400多块钱，不到500块钱，就是这个门槛非常低，而且使用绝对没有问题。你买回来之后打开箱子，它在那个箱子上它就会给你写啊，一定要初次使用，要怎么样，就按照李荣刚才说的那个方法，还会建议你最好用湿布把里层全部擦一遍， 对对对， 包括这个加热 加热管， 对，都擦一遍啊，然后用什么最高温多少分钟，这个在说明书包括箱子上面都会有提示。 好贴心，也好细致，好多人是 不看的，就直接拆开，所以你很细致， 因为你要从上面拿出来，它那个字儿写在上面 了，不想看都得看见， 对，它没有写在底下。这个你看国产品牌做的还是很贴心的啊、对，这个呢是提示大家初次使用的过程、但是你看我们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了，我们家烤箱真是好久都没用了、一直用微波炉烤红薯。 微波炉烤红薯， 你不觉得、不觉得太干了吗？我没有烤过红薯，我就加热 过 熟的红薯。 我感觉烤红薯时间会特别长。 对，就、但是真的用烤箱，我烤过土豆。 啊，土豆我也烤过。而且这个我还列在了第一张图上面，有一个其实烤我写的是烤薯角，其实一样的，就是切的稍微块有点大一些。那咱们就说一下烤土豆的我的一些小的心得、 烤土豆和烤红薯是差不多的，就是心得可以借鉴、 就是把土豆洗干净之后，有一重要一点是一定要把这个水分给擦干了，拿那个厨房用纸，别拿其他的纸，然后擦上还有好多纸屑在上面就不好了、擦干之后呢，这样烤出来呢就会比较酥一些、要不然它很水，就好像弄出来就跟煮了似的， 就 那个味道，对、然后特别容易的一点我写在这上面了，特别逗啊，就是我写的是土豆油、红椒粉、盐、黑胡椒，然后保鲜袋天零零地零零，懂这个懂这个意思啊，就到保鲜袋里随便哎，你加点东西晃，跟调酒师一样那样。 这个很形象。这个画面，天零零地零零， 对，这个烤出来这你也不会很均匀，然后又很酥脆啊，天零零地零嘛，很均匀、 你看、这很简单啊， 对， 然后就我们控制好温度时间、 对，220度35分钟，那这只是一个参考的时间和温度，具体要根据自家的烤箱凭经验来去看，有的烤箱包括上一期节目里说有的烤箱用时间长了它温度可能会不准，就是你外面、给它拧到了比如220度，但实际内部可能不到220度，那这样的话咱们就需要一个烤箱的温度计，上次聊到的这个，今天我发这个图的第五张图是一个烤箱的温度计，我随意找了一个啊，有很多，它可以长期放在烤箱那个烤网的上面，你就放在那块就可以，然后你就要对照一下，我外面拧220度，里面显示的是不是也是220度，你能测试一下这个烤箱的温度，可以定期测一下。 而且呢，因为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了，烘焙、尤其是做蛋糕，像戚风蛋糕这样的， 对， 它对温度的要求很高，真的是可能 差一点儿 ，这时间不到， 有点失败了。 好了，关于烤箱的妙用，还有烤箱简易食谱，下半段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稍后见。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Only you 能让我生活，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仨字儿，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竞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话说多了生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跟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详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以及周五每天都在我们直播帖下方留言的朋友呢，到了周五才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北京户口的北漂，你真的很喜欢戚风蛋糕，但是我要跟你说，今天我们很有可能没有时间讲戚风蛋糕了。 对，这个可能要单独， 对，它有点复杂， 对， 所以你留的所有的言我都看见了，但是我就不念。我们留到下一次专门的单期讲戚风蛋糕的时候来说，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是把烤箱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食谱教给大家，因为戚风蛋糕真的已经是进阶到第二个阶段了。更简单的，让大家先把家里面的烤箱利用起来， 给自己一些成就感。然后你再会尝试更难的。 对，他也说了，图三的设备他都有，买的秤跟图四的是一模一样的。 图四秤很好用， 一模一样，知道了。好，还有三千摄氏度说，大多数啊都是用烤箱来烤鸡翅比较多一些。烤之前呢，先用自制的腌料。 哇，自制。 还不告诉我们，你看这是有秘方啊，说把它腌制半个小时啊，鸡翅腌制半个小时，先烤5分钟，然后拿出来，鸡翅的两面呢再抹上野生的蜂蜜，同时鸡翅的两面还要撒上芝麻孜然。 又是一位懂生活的听众。 烤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么快，先烤5分钟还是烤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鸡翅差不多也要将近小20分钟吧。 你是多少温度？ 对啊，温度是不是超高那种？然后烤出来是焦焦的，很好吃。刚才说的， 有可能外面的皮儿是焦的，里面的肉并不是，没有熟吧？ 但鸡肉的确还比较容易熟，但是温度至少也是在20分钟会比较稳妥。有可能这个听众的温度可能调的会高一点点，或者他的烤箱没准他功率大也说不好。咱们用的都是小烤箱。没准人家的烤箱，就是 我用的烤箱也比微波炉要大。对，说到这个烤箱比微波炉大，还要提示大家，如果你们家是还没有开始使用烤箱的话，一定要，这个当然也是我打开箱子的时候，箱子上侧就会给你一个提示，就是你一定要给它的两面后面都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对， 因为你想象一下，烤箱它相当于明火。它的那个烤箱管啊，像那加热管，相当于是明火。你不可能在你们家那个炉子旁边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比方说易燃的呀，或者是什么。当它温度起来了以后，它整个烤箱， 对， 它都是很热的， 面都是很烫的，要小心使用。 对，一个是一定要隔离小朋友，千万不要让他去碰摸，你自己也别尝试，好吧？我曾经戴着那个烤箱手套，就是、 然后尝试了， 试了一下侧面的温度，我想，好，不行。 然后戴手套都觉得会有点烫， 你会觉得热，你是很明显会觉得热， 对，你走到烤箱附近就会觉得比较热了。 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你不要觉得说，哎，我们家这个，我要不然把烤箱贴墙放，或者是怎么样。那千万不行， 而且还要离电，就是远离的那个电，那个插的那个线要远一些。不能说没贴墙放，但是那个插销那线直接贴着烤箱，那样也不好，线就会变软。这个放的位置一定远离小朋友。这个真的很重要。 对，这个确实是它跟微波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对， 微波炉你卡在哪一个小空间它都没有问题。它不存在于旁边会升温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还有哪些。有朋友说想烤一条鱼，大概500克左右，烤箱内的温度和时间大概是多少？ 温度和时间的话，可以调整到一个比较适中的温度，大约是150度左右。就是你烤任何东西，你有点拿不准，不知道该烤多长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先尝试150度。然后时间的话，咱们可以烤鱼，差不多先烤1刻钟，然后再观察。尤其是烤完1刻钟之后，你先不要打开这个烤箱的门儿，先因为里面都有灯嘛。你先观察一下，看一下它的状态，你觉得差很多的话，你就继续再拧个5到10分钟。因为烤箱啊，它不像微波炉，它多个几分钟影响不是很大，只有蛋糕影响会比较大啊。烤这些食物都影响不是很大。当你觉得看着差不多了，好，打开，为什么打开之后再拿一个牙签或者一个尖的东西去扎一下它，这个也是我写在配方的最下面的工具里面啊。最后一个是牙签儿啊，有人会说那牙签儿干什么用呢？那比如你烤鸡翅或者烤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它熟没熟， 好，那就试熟用的， 对，扎一下看它会不会粘，会不会粘连着，这样就好试出来你是否再需要追加。 烤鱼我觉得他很想要知道时间的一个原因是担心烤过，有可能是担心烤过，比方说鱼肉没有那么的嫩。但是烤箱我觉得只要你的温度调的不像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咔上来就230，只要不是这样， 对，只要不是特别高或者特别低，你特别低的话可能烤半个小时还觉得哎这鱼怎么没有动静，这看着怎么觉得好饿呀所以这个温度啊适中的就等着吃了， 还没有好。还有人说啊，烤肉拌饭，洋葱烤鱼，烤箱无处不在。 哇，洋葱烤鱼，哎，说到这个烤任何肉的时候，其实还有两种香料啊，就比较适用。一个是迷迭香，一个是百里香。迷迭香的味道，它很冲，它很适合烤肉，可以去掉那个肉腥味儿。但是一般的鸡肉什么倒也无所谓哈。但是你要烤。哪怕在旁边点缀一下也很好看的啊，掺在肉里面一起，自己其实可以家里可以常种的一些香料，比如迷迭香、百里香和薄荷叶，这三种是常用的啊。还有罗勒叶的话就不常用，所以就等到下一次再说烤披萨的时候可以再说。 我也认识一位特别喜欢自己在家做饭的姑娘，他们家就各种种了这种香料，怎么着呢？做饭之前。随手采撷一片是吧？ 哇，这感觉多好！而且，你炒完一盘菜，甭管它是什么菜啊，我揪几个薄荷叶，然后点缀在上面，然后一下，哇，不管是家人还是自己在吃饭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推荐烤箱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慢下来享受生活的感觉。 对， 哪怕是慢下来去打理一下你的小薄荷叶呀、罗勒叶呀，对吧？你看这个时间也很充分的利用起来了。不要觉得说微波炉那十几秒看起来很快， 现在都是快节奏。用烤箱不是想慢下来吗？不是想自己要做一些健康的吃的吗？ 对，我用了两个月的感觉是对，心态变得很好好，我们还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新手的角度解释一下，然后待会儿呢也请李荣给我们解释一下。他说原来自己烤过鸡翅、红薯，后来觉得清理起来太费劲儿了，就不再弄了。不过呢，美食自己动手，享受的是乐趣。 这个其实很好避免。 在等我这个新手说是吗？我跟你说，作为新手啊，很好避免，就是锡纸 啊。对，答对了。 因为所有的东西，我知道它清理的麻烦，它就不想洗吗？ 尤其是吃完了，哎，我想坐一会儿，坐完了，它就更干了。对，它还在那儿，他们自己没有洗，自己没有动起来，那你洗起来就更困难了。一个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拿那个温水让它泡一会儿，你泡它一个小时，然后稍微一擦就干净啦。 这一个小时我没有再刷牙吗？好，这锡纸也是一个很万能的东西。 锡纸还有一个跟锡纸是差不多使用方法是油纸。是半透明状的那个油纸，油纸和锡纸，锡纸适合烤肉，油纸的话，比如你怕哪个东西弄脏，然后你就撕一点垫在下面，切记千万不要用这个保鲜膜啊，因为保鲜膜的话，它还是比较薄一些，然后加热时间长了也不是很好。 对，而且保鲜膜这个物质，因为刚才有个理工科的男生给我们回复了一下，说这个呀。微波炉不太可能震碎这里边的分子但是呢它是打乱还是什么我待会儿再看一眼啊。 说的比较复杂了。 对对对，但是我就说那震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太能够分离，不太能够让这个分子啊分裂掉，他说但是可以让它震动， 活跃了。 对，所以我就问会震碎吗你原谅我一个文科生的思维好不好？但可以再细致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微波炉的这个使用的原理。但是现在确实已经开始有科学在研究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了，我们就不去讨论科学家需要研究的事情了，我们单说烤箱它的一些优点。这位，你既然烤过鸡翅，烤过红薯，觉得清理起来很麻烦，那真的是比较简便的方法，就是隔一层那个油纸， 啊，就是薄薄的白色的，在某宝上面也都很容易买到。要不然锡纸、烤鸡翅也是必备的呀。 对，锡纸，如果你锡纸其实你要炖厉害了，它也很容易裂嘛，所以你可以下面垫一层油纸，上面垫一层锡纸，保证你烤完了之后盘子还干干净净的， 完全没有那些就是洗盘子的困扰。 对， 而且烤箱就我自己使用的初级阶段，我主要就是烤一些简易的，比方说红薯、土豆啊。这样子的，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油，包括我加热，我加热过一些比较有油的东西，但因为我用了盖儿嘛，我那个碗是有盖子的，所以烤箱里面第一，我确认它没有留下太多的味道，这一点跟微波炉真的很不一样。微波炉你加热一点什么东西，哪怕你盖上盖儿， 对， 它都一打开啊，迎面而来那个味道。 微波炉好像四面都比较厚一些，烤箱呢，它侧面都有那个排风扇那种，它里面会有小电扇似的，一直在就属于热风烤啊，这个功能它里面就一直在吹着啊，我觉得也会好一些。 对，没有太大的味道，这个是一，我觉得它跟微波炉相比的一个优势。另外就是你说到的清理。因为你一定会隔一下嘛，你不是把它直接搁在那个烤热管上。 对，如果要是直接放在那烤网上，那就完了。烤的时候它会一直往下流油，各种东西，然后流到下面的加热管上。哇，这个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清洁了。 对， 这个就太痛苦了。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个加热管通过你的那个隔板给它隔开，不要受到任何的油污的这个。 对对对。 基本上你不太需要清理它，就是我说的是烤箱内部不太需要清理它。至于你刷碟子刷碗那个，我已经给了你建议了。刚才李荣也认可了我这个小白的建议。锡纸和这个油纸非常重要。还有人说了，烤箱可以烤一切呀，烤香蕉、烤芒果。 烤芒果， 我吃过烤香蕉，烤芒果我真的没试过。 哎、是、啊、应该也是有的，烤各种水果的果干儿。还可以泡茶喝，你懂哈？就是烤， 我们再找一起 烤芒果，好想看看芒果臭味的样子。 刚才理工男士给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微波炉不大可能分裂掉分子，加速分子的振动，通过提高分子振动来使食物升温，这就是微波炉的原理。好，谢谢你给我们解释的原理。另外呢，我们还要看一下啊，朋友说，慢下来用烤箱去享受点点滴滴的美好时光，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建议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还有有一位朋友说他用的是海氏烤箱，你们都是经过我的提醒吗？就美某这个牌子啊，你是用你这个海氏烤箱，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我说的国产的那个品牌吗？ 海氏好像是有这个牌子， 是吗？ 对，好像是有的。 并不是我说的眉毛对应的那个，就是两个兄弟那个牌子是吗？不是啊。他说用自己做过戚风蛋糕、芝士蛋糕、奥尔良烤翅、披萨、泡芙、蛋糕卷， 资深的。 对，重点是他也说到提到了价格也不贵，对，这也是我很建议大家的一个原因。好，刚才那位烤鱼的朋友说好，特别感谢，我周末就来试一下，特别喜欢吃鱼，而且是烤鱼。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可以试一下，因为鱼肉也很健康。 对，还可以加很多佐料啊，突然想起了去郊区吃烤鱼的那个。好好吃， 咽一下口水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看到了有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有一个听众做的是长颈鹿蛋糕卷儿，做得非常好，你看到这个了吗？ 我没有时间讲，所以我没有念。 对，这个的确，等下一期再讲。 也是提醒大家，今天确实在这个我们李荣提供的菜单里面，大家可以到微波炉上。可以到微博上，微波炉上你是搜不到我的，微博上面可以来搜一下，我们搜主持人江夏的微博。被你带跑偏了，不要，你们留言慢一点啊，你们互相之间 可能一提到吃大家都有点莫名的十一点了，快， 你们互相之间交作业也慢一点好不好，让我有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你们这动不动发个菜单，大家现在都冲出来发菜单，所有的菜单都十行起，你们这 哇，那下一次再有节目的时候，大家就直接看大家交作业，然后咱们来欣赏一下大家的制作的美食了。 你可以先把大家的作业回去都试一遍，然后再说一下一次来点评作业。就李荣老师会回去检验一下你们的作业，看行不行。还有人说听得我都饿了啊，中午得多吃点。好，我看到了的这位小夜猫0524做的长颈鹿的蛋糕卷， 看到了哈。 太厉害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我就用烤箱两个月了，你们这一看都是大拿呀，就是烤箱就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的。 对， 之所以今天我会请我们香甜小兽的主理人来讲说烤箱也可以很简便，是因为确实现在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好像大家周围观察周围的朋友，你觉得使用烤箱的这个频次还没有那么的高。 对， 当然了，你们能做出什么戚风蛋糕啊，这个长颈鹿蛋糕卷什么的，那你们都是厉害的。那你们可不可以也告诉一下你们身边的朋友，这烤箱的好处多多，用处也很简单。然后提醒大家不要再抓我的口误了，好不好？刚才说微波炉上搜，笑死了。哎呀，就是谁让你们能就这么多。好，还有刚才那一位补充说明了一下为什么他烤鸡翅只需要五分钟，然后拿出来再刷一下就两分钟。因为他说是用酒店厨房那种烤箱， 哇， 功率要比普通家用烤箱大很多。 对吧，那都是按秒算的了。 对，他说前后就烤十分钟就够了。因为我们有听众说你是预热了一个小时吗？烤了五分钟。 是哈，还是功率不一样。他那种会很大，就商用的烤箱嘛，商用烤箱会非常大。 对，所以零下三摄氏度我知道了，因为你跟我们透露过你的职业是厨师嘛。那对，就不要跟我们这些 对啊 厨艺小白们来讲这个。对，刚才那个说你预热一小时的啊，也就是闹一下好玩。对，这个确实理解，因为我们在酒店后厨，如果大家冷不丁的走进去观察一下，也会发现那烤箱真的好大， 跟衣柜似的。 他们那个烤蛋糕就会非常的快。 对，非常快，而且同时能烤非常多，而且你手根本就伸不到最里面啊。当然手是拿东西的时候，手没事，平时也不伸进去。就是说你要取东西的时候，需要借助一个辅助的工具来去给它够活了，因为它太大了。 这确实跟我们家用烤箱，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些用法，包括李荣给到我们的菜单，上面的用法都是针对家用烤箱 的。适合家用烤箱呢。 不然烤个鸡翅二十分钟 啊，如果商用烤箱烤二十分钟，可能就已经成干了，肉呢，肉没了， 只有骨头。 对，都粘在，都精华在骨头上了。 还有朋友说他在两个月内可以做。不要老拿我的这个来对比你们的好不好。他说他两个月内就已经可以做烤蒜香排骨啦。 哇，这个我今天想列来着，但是又觉得这可能针对于刚有烤箱的有点难， 有一点点复杂。 对， 你两个月就进阶到了中度难度的， 所以每天晚上做饭都可能要用烤箱烤一道菜，比如说家里来人呀，炉子不够用啊，烤箱一道菜，然后炉子两道菜，然后同时就出来了。我觉得要就是慢慢的适应，然后一定不要着急，就是做这个呢，你小心的做，成功一次呢，你就更有信心再去尝试更难的。但是你如果很着急啊，很慌张啊，就是你觉得哎，这怎么做不好啊，然后一出来不怎么样，然后你就不想，你就彻底对他灰心了，你就会远离他。所以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适应和增加这个对烤箱的这个使用的自信。 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想要聊一聊烘焙啊，包括做蛋糕啊，做小饼干。我们还会在下个月的时候找李荣来跟我们聊一聊烤箱的其他的用途。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咯。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说起了红酒，可能更多人还停留在它是红色的葡萄酒的基础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到底如何品鉴一款红酒。很多人都知道法国是红酒的知名产区，基本上你去问身边的人觉得哪里的红酒好，他们都会提到法国的红酒。那么我们就首先走进法国的红酒。想要了解法国的红酒，一定要知道三个方面，分别是品牌、葡萄还有产区。首先呢是品牌，说到了法国熟知的红酒品牌，无论是从电影、电视剧还是生活当中，你一定听过拉菲。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